www.audio.com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春天，你可以尽情用知道的词藻来形容和赞美，无论怎样堆砌都不算过，因为它配得上，因为它值得。这几个周末你有没有外出踏歌而行呢？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每周六日早六点，歌飞扬要与您在音乐里你歌走天下。我是刘慧，我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天你在哪里踏春呢？南唱歌我邀请大家一同在哈布尔的这首歌里漫步在春天。 伴着春风走进我的心房，看绿了草原，看绿 自然，源于内心。 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，一年四季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小时候就知道，遥远的北方有片绿色的地方，叫做大草原。那里的人们穿着长袍，骑着骏马，赶着羊群一起游走在天边。长大后为了看海，去了祖国的最南边，进了一家外国人的贸易公司，做了一名业务员。打工的日子非常辛苦，又挣不上几个钱。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是坚强的，穿梭于各位的老板前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出差来到了书本里的大草原。上刚认识的蒙古族朋友就让我喝得四脚朝天，一首迎宾曲，一首祝酒歌，让我忘掉冷漠，差点泪流满面。还有父辈们爱唱的故乡的歌，一首迎宾曲，一首祝酒歌，让我忘掉冷漠，差点泪流满面。还有那首父辈们爱唱的歌颂故乡伟人的歌，从草随你一生听一首蒙古曲，刹那偷走你的魂，回到家乡还是忘不了那群人。左耳闻着湘江的小桥流水，右耳充满草原深处那阵阵的风，突然间大清早起床，有种冲动要往外奔，绕过熟睡的他只伸出了门，熟悉的的哥依然等着我，淡淡的问了一声，我用坚定的声音告诉他，我要大去内蒙，我要大地去内蒙，我又回到梦中的草原，各族兄弟欢聚难。蒙古人为什么那么能喝酒？蒙古人为什么那么会唱歌？蒙古人为什么那么心怀坦荡，能包容万千？蒙古人为什么那么善良，能替他人考量？我要大地去内蒙，我要大地去内蒙，是的，大地去内蒙。 融合了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藏歌的旋律，又很切合当下的审美情趣。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王湘州的《大地去内蒙》，柔情里又不失豪放，这种明通的感觉也是时下很多音乐人在尽力尝试的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安徽。古老的牌坊，开满春花的山峦，黑瓦白墙的房屋，梦幻的河流，上天赋予了太多美好给这片土地。可是很多地方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低调，所以总是被我们忽略。也许你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的是黄山。黄山是很美，可是对于安徽这个地大物博的地方来讲，据人说连黄山也仅占它5%的美，只有5%哦。那我们就先来感受这一点美吧，有请春雷带来黄山黄梅。刚才的歌曲融入的是民歌，那这一首歌融入的是传统的地方戏曲。花开两朵，你最爱哪一只呢？ 云开青飘荡，如同花一样，幸福就在山水间，温暖我心房。松下品茶香， 聆听古乐悠扬，依偎在你身旁，琴弦悠长。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阿里郎今天的这一格外柔情万整的版本，来自歌手黄雅婷、王丽、曾明、郑佩佩共同演绎。最甜美女声与经典民歌的惊艳邂逅，有没有让你的那些怀念中的岁月一下子就浮现到眼前呢？女生组合来演绎经典的旋律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不多见，你喜欢吗？好了，歌飞扬中场休息前的这首歌来自扎西顿朱，为你重新翻唱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。刘慧邀请各位稍后与我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傲气万种心上，神不洒银河窗，再在这地方好风光，看流水渺渺的荡漾，多少年屹立在我心上，你不听风雨过往，唱一首歌来念家乡。不会被谁淡忘，至少一样的做的情话，这一刻的心情最宽广，让我们乘风又碰浪，秀一秀中国人有多强，让坚强挺胸膛，嘿哥们跟我一起唱。Oh,

听店主播放的老音乐，和我一样发呆的还有独山顶的雪，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月，打着四起伏的人隐隐约约， 说民歌是一个民族心灵跳动的乐音，民歌是爱，民歌是诗，民歌是故事。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泡上一壶上等的龙井，在这个早间来聆听来自不同民族的爱与诗。刚才的这一段来自雪域高原胡大亮的八廓街，你听出来了没有？有着对于走进西藏的深深的爱恋。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歌飞扬，刘慧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，我们邀请大家继续行走在藏区，来自格格，带你感受西藏情歌的独有魅力。 愿化作

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，谁也再不走那扇古老的窗，云梦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，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寻找了一个家，今夜在何方？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，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寻找了一个家，今夜在何方？周围投影着你的笑颜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 王心雅《梦里水乡》唱出了很多人一年四季的心声，一样的情感，不一样的水乡，可是都给人以无限美好的遐想。在歌声中，你有跟着一起荡漾起来吗？这个又一季希望的季节，如果此时你还在忧郁的话，听听节目最后要你唱起的这样的歌声吧。新疆地域特有的热情一定会感染到你，和自然一起相约跳个舞吧。有请艾尔肯带来这首《跳吧》。感谢收听，接下来是月影流声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假日快乐。 月光洒在美丽的沙滩，这是充满激情的夜晚，我们围在篝火的旁边过几个浪漫的一天，跟你街头跳一跳，跟我一起唱一首，放松一下亲爱的朋友，跟你街头跳一跳，跟我一起唱一首，放松一下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喝一杯红葡萄酒，